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狠不下心，狠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